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、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那什么有用呢？ 有用的东西，一种叫做权，一种叫做谋，那才是治世之学。文治武功，我早年学的是文，学过这个的人，现已不在东宫了。 那怎么办啊？ 荣浩笑了，他大概觉得严君玉的头发好摸，又趁着他皱眉头的时候摸了两下。 哼，瞧你这担心的样子，东宫还有一位呢，文治武功全部都学得通通透透，怕什么？ 谁啊？ 严君玉想了一下，顿时明白过来， 是殿下对不对？他什么都会。 说来也奇怪，他本来被荣浩说得担忧起来，但是一想到太子殿下，顿时就觉得安心多了，仿佛只要有太子在，不管是西戎还是五湖都没那么可怕了。 是是是，那位高人就是你的太子殿下。 谁？ 荣浩正和他笑闹，只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咳嗽，荣浩顿时警觉，严君玉胆大，朝发声方向跑过去，竹林中却空无一人，连脚印也没有。两人对视一眼，都有点担忧。不管咳嗽的是谁，一定是有武功的，不然不会一点痕迹也没留下。那么这声咳嗽很可能是故意的，肯定是那人已经听到了他们的谈话，还要故意咳嗽一声，以示光明磊落。天香楼的人不会这样大胆，那么很可能是胡人。 先回去吧，回到席上，我一定要找出这个人是谁。 席上还是旧样子，五湖使节仍然在饮酒作乐，那个蒙苍王子也正和石豹饮酒，花魁曼珠正在厅堂中间抱着琵琶弹一首曲子，声调十分婉转，看起来一切如常。然而荣浩的脸却瞬间沉了下来。 怎么了？ 严君玉忍不住问他，荣浩却没回答，只是收拾好了脸色笑道， 怎么不跳胡旋舞弹起词来了？ 都是蒙苍王子非要听这个，软绵绵的有什么意思？ 也不是蒙苍王子，是他的那个侍从。 石豹心直口快的道，他喝了酒不由得有点失态，还伸手去接那侍从的面具，嚷道， 听说西戎只有巫祝才戴面具，嘿，是不是真的？ 石豹是怕蒙苍的，谁知道别人说蒙苍，蒙苍并不生气，但他手还没碰到那侍从的面具，蒙苍和护理舍竟然同时抬起手来按在了腰侧的弯刀上，顿时吓得石豹一个哆嗦，连忙悻悻地走开。荣浩心里更明白了，看着那侍从，唇角露出一个冷笑来。那侍从戴着一张赤红面具，十分狰狞，说是面具，其实更像个头盔，连头发也遮住了，只露出眼睛，与荣浩对视了一下，突然走了出来。蒙苍要拦，狐狸舍却摇了摇头，只得由着那侍从走了出来。荣浩一直未曾注意西戎队伍中还有这人的存在，这时才注意到这人身材高大舒展，虽然穿的只是普通的西戎服装，却自有一股气度在，厅中顿时为之一静。 我不是什么巫祝，不过是容貌像我母亲，领兵打仗不太方便，所以戴个头盔罢了。 他的声音竟然是非常标准的汉话，语气也很从容。他摘下头盔来，厅堂中顿时为之一亮，这西戎人竟然是一头极耀眼的金色卷发，亮得如同阳光一般，肤白眼蓝，轮廓极深，五官精致秀美，只眉眼和蒙苍有几分相似。五湖之中都没有金发的人，连荣浩也吓了一跳，只听见石豹疑惑道， 啊，西罗人？ 西罗人是一个极弱小的胡人部落，相传是五湖以北有个罗刹国内乱，王族有一部分人流落在外，西罗人虽然也长得胡人模样，却不如胡人强壮，高是高，四肢却瘦长不堪一击，不如西戎人杰人能打仗，又生得貌美，能歌善舞， 所以周边的胡人常常没事就去劫掠一波，把妙龄女子抓来做舞姬，男的留作奴隶。五胡都看不起这个部落，更别说通婚了。偏偏他们一头金发是最好辨认的，就算逃出来也跑不远，渐渐的都被折磨致死。这些胡人使节见他是西罗人还是西罗男子，都面露鄙夷。蒙苍顿时发作起来，手按弯刀，怒视众人： 谁敢对我王兄无礼，今天就砍下你们的头颅。 西戎的文牒上写了，来朝拜的是大王子蒙苍，并没听说他还有什么王兄。显然这个长了一头金发的西罗人并没有被西戎王接纳。那个男大王呼里舍听到蒙苍这样说，也面露尴尬之色。石豹他们不懂这些，吓了一跳。 不敢不敢，请问王子如何称呼？ 我不是什么王子，叫我赫连就好。 他像是在回答他们，眼睛却看着荣浩。石豹他们哪里敢，连忙称呼道： 原来是赫连王子。 赫连也不多计较，只是笑着道： 刚才大家说宋词太婉转，其实我在西戎看了许多汉人的书，倒也觉得宋词也有格局大的，比如我请曼珠姑娘弹的这一首，叫做《鹊桥仙·戴月》，我念给各位听听，看这首词格局如何。 他说出格局大那三个字的时候，荣浩的脸就沉了下来。等到他把词名都说出来时，荣浩的手紧握成拳。严君玉在旁边偷看，发现荣浩脸色铁青。石豹他们就算再蠢，也知道现在的气氛诡异，都不敢说话了，连曼珠也不敢弹琵琶了。厅堂中万籁俱静，只听见这金发的西罗人不急不缓地念道： 停杯不举，停歌不发，等候银蝉出海，不知何处片云来，作许大通天障碍。 他一边念，一边看似无心地在厅中踱步，不多时已经踱到了荣浩面前，忽然伸手抽出腰间的弯刀来。雨嫣然见状，以为他要发难，顿时也要拔剑，被敖姬按住。只见那赫连拔出弯刀，心不在焉地抚摸着刀锋，念道： 求然捻断，星眸争裂，唯恨剑锋不快，一挥截断紫云腰。 荣浩已经猜到他要干什么，只见赫连挽了个刀花，忽然将弯刀双手举到荣浩面前，微微低头，抬起眼睛看着他，薄唇勾起，笑着念道： 仔细看，嫦娥体态。 有一瞬间，厅堂中静得连一根针都听得见。严君玉认识荣浩这么久，第一次看见他那双总是笑眯眯的眼睛里露出了杀气。 怎么回事？西戎人的刀不是只赠给喜欢的女子吗？ 严君玉吓得结巴起来，忍不住低声问雨嫣然。雨嫣然也尴尬地摸鼻子： 可能也有赠给朋友的吧，这谁说得清？ 敖姬恨铁不成钢： 你们两个活宝，多读点书，真以为那西戎王子是为了调戏荣浩？你们知道这首词是谁做的吗？ 谁做的？ 金国皇帝完颜亮知道吗？他听了刘永的《望海潮》之后，就在中秋做了这首《鹊桥仙》。你们听词中意思，为了看玉而玉结云，杀气腾腾，是已经有了侵略之心了。写完这首词不到一个月，金国就起兵27万，大举轻松了。 原来是他偷听了我和荣浩讲话。 严君玉恍然大悟，他话音未落，荣浩也说话了。他显然比严君玉更早猜到赫连就是偷听他和严君玉说话的那人。对他来说，赫连这首《鹊桥仙》就是在嘲笑他之前和严君玉说的话了。再加上这调戏的举动，不由得心中大怒，面上仍然平静，只是目光冷得吓人。他看也不看赫连那把弯刀，而是走到一侧的乐师中间，指着琴师道： 借琴一用。 琴师连忙让开，荣浩坐下来略试了试弦，抬起头来看着赫连冷笑道： 恐怕赫连王子有所不知， 我们汉人的词原不是念的，而是唱的。既然赫连王子有此雅兴，我也不得不和上一曲了。这首叫做《满江红》。 这下严君玉跳起来了，他忍不住低声在敖季耳边嚷道： 我知道我知道，这是岳飞的词。 傻小子，你安静点，谁不知道呢？ 正如敖季所说，这首词原是家喻户晓的，何况天香楼中的歌姬舞姬都是通晓音律诗词的，先还没人敢喝，等到荣浩谈到靖康耻，犹未雪，臣子恨，何时灭等句时，慷慨激昂，让人热血沸腾，终于有人忍不住喝了起来，声音越聚越大，连乐师也跟着唱了起来，更显得气势扩大，几乎盖过琴声。然而荣浩却仍然且弹且唱，唱到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句时，听中的胡人使节都坐立难安起来。他却只是冷冷一笑，看着那赫连王子挑衅的吟唱，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。一曲唱完，天香楼中响起热烈的欢呼，都是汉人。荣浩站起身来，身上杀气犹在，只是慵懒笑着，一言不发。他原是极文雅的长相，谁料到竟然也有这样的气势，连严君玉也刮目相看，心中知道荣浩是为了打压西戎人的气焰，不由得对荣浩敬重起来，决定以后再也不趁他喝醉的时候打他了。一场风波过去，天香楼的老鸨上来打圆场，又让姑娘们表演歌舞，气氛重又热闹起来。荣浩走下来，严君玉刚想夸他，却见他神色凝重，把敖季和雨嫣然都叫了过去。 你立刻回宫给太子传信，就说遇到意外，西戎出了个厉害人物，请他重新考虑我之前的计划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